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大自然醒来了，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我们的环卫工人，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山庄准备再次攻打剑山蓬莱岛了。老庄主谭小龙居圣谕圣陶然调动山庄的水军，船只全都准备好了。就在这时候，年羹尧又给派过几个人来。小门弟子头一个就是蛮子孔秀，来了十几个人，各自行礼，彼此之引，咱们书就不交代了。这时候老庄主传下命令，明天打倒。到了第二天天光一亮，大家伙儿吃早餐饭，圣谕圣陶然亲自去请三位剑客爷，顺治皇爷亲封的四大名剑，头一个镇古侠董谦董化一，现在呢在山庄这儿天险庄住着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头一次打剑山蓬莱岛，老三位就出战了。这三位剑客爷是闭目金睛佛，二爷江达江本初，三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四爷珍珠佛董瑞。谭小龙居圣陶然跟三位老剑客爷说，咱们要二打剑山。这三位剑客爷义不容辞，好啊，随你们战船前去。等人全都调动齐了，船只都准备好了，三位剑客爷带着大家伙登上大船，旌旗蔽空，令旗连摆，大小船只提锚冲浪，唰，直入白龙江。金鼓齐鸣，三军呐喊，唰，就来到了青龙闸外。也巧了，正赶上董化一一脚呢把这云霞道士杜清风踹到水里。剑山蓬莱岛的英王傅宝臣跟大家伙呢也正好回归剑山，在天王殿升殿了。这云霞道士杜清风啊又打水里跑出来了，浑身都是水呀。他看见山庄的船来了，他直接奔了天王殿，他都没换衣裳。千岁啊，圣陶然带着山庄的水军船来了。杜将军啊，你赶紧去换衣服参战吧。杜清风去换衣裳去了。英王傅昌一听就急了，刚才让董华一给我们折腾的够呛啊， 现在天险庄三庄圣陶然指挥三庄的水军又到了，诸位爱卿啊，圣意前来攻打咱们剑山蓬莱岛，剑山是否出战？话音刚落，云台剑客燕普高声念佛号：乌梁佛善哉善哉，王爷呀，这个董化一这一宿在山中给咱们打得筋疲力尽，现在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出了剑山了呢？内忧还没除呢，圣陶然指挥三庄的水军战船前来攻打咱们蓬莱岛，外患就到了，里边有董化一，外边有三庄的水军，嫌我剑山君臣难以招架，我想不如免战高悬，等把董谦追出山外再跟圣玉见仗，千岁你以为如何呀？军师说话了，这些文臣武将有愿意打的，有愿意免战的，其说不一。英王心里乱，把脸往下一沉，众位爱卿压言呐、啊，想我富昌要跟二弟玄烨争夺天下，天险庄、段家庄、赵家庄这三个庄本来是弹丸之地，乌合之众啊。圣玉他指挥三庄的水军战船来攻打咱们剑山，头一次，你说是胜还是败？总而言之，咱们是没灭了圣陶然的水军呐。现在他二次前来攻打剑山蓬莱岛，咱们就高挑免战牌，岂不被他人耻笑啊？我剑山蓬莱岛山威何在？三庄都打不了，怎么能去争夺天下呢？啊！来，随本王出战。说到这儿，英王富昌、富宝臣站起身形往外就走，王爷都走了，燕普就得跟着，燕普跟着，全权大帅谭天就得跟着，大家伙全都跟着。没有说话的跟着英王富昌、富宝臣来到船屋上船，苍啷啷锣声一响，咔咔啦啦啦啦，青龙闸搅起来，船只排开了，唰，随着英王的金顶鹅黄闹龙舟就冲出了剑山蓬莱岛。到外边一看，三庄旌旗招展，战船是井井有条。英王富昌一看对面三庄的水军一个个精神饱满，回头再一看自己剑山蓬莱岛的队伍，富昌的眼泪都快下来了。战将旗牌兵丁一个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让这董谦折腾一宿了。英王心说，打仗打的是士气，现在我剑山士气不振，难以取胜啊，没办法，必须应战。来呀，桂林呐、啊，你压住大阵，待我唤圣陶然传头答话。谭天、谭桂林答应一声，遵旨。英王富昌站起身形，迈步走到船头，请圣老明公传头答话。剑山蓬莱岛的旗牌官把旗子一扬，高声喊嚷，对面三庄兵将听真，我家王爷请圣老庄主答话。三庄的指挥谭小龙君圣陶然把令旗就交给了志明侠石永杰，迈步走到了船头，抱拳拱手：王爷一向可好啊，恕草民圣谕甲胄在身，不能行船礼，草民拜意了。英王富昌拱手相还， 老庄主啊，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庄主来到我剑山之后犯了我山规，理应处斩。朕是喜欢你的英才呀，所以才把你给放了。没想到老庄主你恩将仇报，两次进攻我剑山蓬莱岛，叫朕寒心呐。哈哈哈！谭小龙爷圣意摇了摇头，微微一笑：“王爷，您这话可不对呀。您岂不知乱臣贼子，人人诛之？王爷，恕我直言，您是当今皇上的皇兄。”您不在京城辅佐天子以正百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博得青史留名。您为什么私出京城效举山林叛反朝廷啊？皇上恩不似也，德被草木。王爷，您就应该向朝廷请罪，不然的话天兵一到玉石俱焚。燕王长叹了一口气：“圣陶然啊，鸿门宴上不杀刘邦，我是悔之晚矣。”那意思当初我没杀你，就跟项羽在鸿门宴没杀刘邦一样啊。老庄主，你我不必再斗口舌了，只有江中一战了。燕王转身请回到座位上一落座，谭大帅急速派人登船以决生死。此当日谭天谭桂林把令旗一摆：“哪位将军愿登大周一战？”某家月老。谭天一看说话的正是朴伦：“朴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了。”元帅放心，不劳多主。说完蹭了一下纵身行，下了小船，小船唰就奔了大战船。到了战船旁边，朴伦纵身行蹭了一下登上大船，一看手中大铁戟，对面三桌谁到战船与我一战。哇，山庄的战将一瞧，对面这朴伦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老庄主问了一声：“何人出战呢？谁愿登舟一战呢？”两声了，没人说话。圣陶然又问了一声：“何人登舟？”三声了。老庄主可要急了，这么多人怎么没人出战呢？这个时候山东侯老侠的大徒弟阮和过来了：“老庄主，您瞧，已然有人过去了，您顺着我手瞧。”圣于圣陶然往江中一瞧，呵，嚓，有一个人跟一条鱼似的冲锋破浪就上了大船了。“嘿，小子，馒头肉归我。”圣医圣陶然点了点头，一看正是同林的师弟猛英雄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上了船了。那么谁都不去，为什么于恒去呢？这事儿怪就怪到同林这记名的弟子瞒着孔秀身上了。这孔秀呢老不离开于恒，为什么他没跟于恒一块来呢？他出去办事儿去了，他错赶了一步，但是他赶上二大剑山蓬莱岛了。双方要交战了，对方有人上了大战船了，这孔秀就逗着于恒：“哎呀，小小子，你不挑贼，偷到我你什么事儿？你呀，你真是趁偷萝卜缨子凑豆腐。我问你，你打完仗你饿不饿？”“ 那怎么回去老庄主给我炖肉。”“ 你呀，你真是混账啊，白给你肉吃吗？瞧见没有，你过去打 死一个一碗热热，打死一个一个馒头。哎，你要把对面刚才说话那个穿黄袍那个老头子弄死，给你一屉馒头一锅烂牛肉。 真的？那你可得给我记得，弄死几个你数数。 我老人家给你是计数的，行啊，只要你弄死一个，我就给你记上一个。 好嘞。 傻小子猛英雄于恒于宝元扑通一声跳进大江，他水性好啊，唰，跟一条大鱼似的就来到大船旁边，蹭下就上去。 这小子馒头肉， 他怀中抱着大杵呢，两只眼睛一大一小，雌雄眼一睁，真威风。这朴龙一看不认识啊，把手中铁戟一捋一指，对面猛汉给我通灵报姓，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小子你让我处死了，我有肉有馒头就行了，还问我这太麻烦。 哪要不问你贵姓高明的呀？ 嘿，那你从头了问还是从当中间问还是从末了问呢？ 嘿，我当然得从头了问。 那你听我说，我家住淮安府，表母和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师父给我起的外号叫大海金牛，我小名叫牛小子。 哦， 你是牛小子？你怎么知道的，混蛋？ 你刚才说的。 那你可别告诉别人，小子你是什么东西。 废话，我不是东西。 你不是东西。 我是东西。 那你是什么东西？ 嘿，我呀告诉你，我乃活捉你朴龙师爷。 哦，你是轮小子，你进刀吧。 这朴龙呢也不知道傻小子于恒到底有多大本事，他手中攥着大铁钻呐，唰的一下，霸王卸甲，劈头就奔傻小子砸来了。这大铁戟跟大冰川一样，傻小子不动换，嘴里念叨：“ 再来点，再来点。” 这朴伦不知道，朴伦一抽戟，孟浩， 念什么咒语？嘿，混蛋！轮小子，那还咒早了，师傅说就不给馒头吃。 这是他师傅上道明何道元教他的绝招啊！这朴伦不知道啊！呸！你招打吧你！唰的一下，这铁戟带着风声，嗡的一下就奔这傻小子来了。 哎，再来点，再来点！ 大铁戟唰一下就到了。 哎，再来点吧，小子。 他最后说这再来点，手中这大锄可就举起来了，猛然间往上一溜，那于恒天生的神力呀，啪，这一下磕到大铁戟上，火星乱蹦，青烟直冒，哎呀，疼了吗？这一下就把飘轮手中铁戟打飞了，铁戟螳螂螂掉在船板之上，傻小的大手一抡，一个金刚亮背直奔朴伦的前胸，从前边扎去，后边都露了尖了，把朴伦扎的五官挪位，当时就死了。这傻小的一横着大铁杵扎着呢，他没往下爬呀，他不拔这朴伦能趴下吗？ 哎，你怎么不躺下啊！你躺下，我就算把你弄死了，我好有馒头肉啊！ 孔秀心说：“你怎么那么傻呀？”孔秀这急了：“哎呀，刘小子，你混蛋，你不把手斩到拔下吗？简直是臭豆腐！” 哎，对了，哎哎、你说对了。 猛然间往回一拔，这杵，这朴伦的血可憋着呢，这杵拔出来， 这血就跟一道血箭似的，就扑到了沙小的前胸了。扑通一声，这飘轮失身就倒在了船板之上。下边有小船，小船上有建山的兵，拿着条针簸箕，拿着沙土呢，该干什么的干什么，赶紧上去扫土的扫土，拿笤帚，拿簸箕，拿布收拾这船板，收拾船板。英王富昌富宝臣一看就跺了脚了，刚开战就伤了我一员勇将啊！谭天谭桂林刚要问谁在出战，朴伦的好朋友魁虎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纵身行跳下小船，直接奔大船，一登船手压铁刀，小子，你杀了我的好朋友，我魁虎要你的命。黑头，你是虎小子，老牛宰你好吃炖肉。虎小子你过来。这魁虎气坏了，手中刀一个缠头裹脑式，奔着猛英雄就来了。余杭嘴里还念，哎，再来点再来点。他念着，这楚可就开始动换了。魁虎心说，我一刀要了你的命吧，唰点刀就过来了。大楚往上一磕，咔，这口刀撒了手了，汤啷啷落在船板之上。傻英雄上右步，楚往下一落，好小子，啪，余恒的劲儿太大了，就把这魁虎这额角全都砸碎了。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死尸扑通一声栽倒，哗！这下剑山君臣全都乱了，两员虎将上去就死在余恒之手。兵丁抬走尸体，拿沙子扫这血，咱们还是不洗表。傻小子一回头，他冲着孔秀长。哎，我说抽到我给我记着点，两了啊，两碗肉了。他说完一回头，用这杵一指英王富昌，哎，穿黄袍这老头子你过来，把你弄死，一锅炖肉，一屉馒头。英王富昌气得浑身直哆嗦呀。这时候剑山蓬莱岛翻天持虎使针纵身上了小船，登到了大船之上。猛汉，我来会你，我乃翻江吃虎史真师也。哎，你也松肉来了，真小子你过来。史真拿这口刀一晃余恒的面门，刀走缠头，这余恒往后吞头一躲。史真这刀还往前递呢， 呵呵，师傅让我弄完俩就快点，其实他着急想吃这馒头肉了。降魔杵就奔着史真的双腿打来了，史真一点船板蹭下纵身往起一跳。 这傻小子就这几招学的真瓷实，猛然间一个猛斧还朝，这杵又回来了，打到史真的腰上，幸亏史真纵身往前一跳打着了，可没打伤。史真扑通一声就掉到江里去了。他会水啊，哼，扶着水走了。傻小子余恒一睁这雌雄眼，哎，馒头肉谁还上来，蹭的一下又上来一个。孟汉，你要馒头肉，馒头肉来了。 嘿，真小子，来来来来来。 余恒抱着大手往这一站， 小子你报名吧。 白虎闸的寨主翻江顶浪何清， 去小子，把馒头肉给我割去。 何清手中是一口劈水刀，往起一纵身，这口刀往下一落，盖顶就动。傻小子拿杵往下一压，反手一杵，啪，大

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上回咱们说到三庄二打剑山蓬莱岛，刚一开战，剑山蓬莱岛死了3个，跑了1个。这傻小的于恒太厉害了，力大无穷啊！谭天可着急呀、啊。这时候，欧阳志正说话了：“元帅呀，末将不才，请会会这个傻小子吧。你别瞧他外表长得很朴实，但是他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而且力大无穷啊。好啊。”谭天谭桂林一看，欧阳将军，只有你们才能对付这力大无穷的人，你可要多加小心。欧阳志正一点手，叫过小船来，飞身上小船，小船奔大船，欧阳志正一纵身上了船了。他瞧了瞧于恒于宝言，哎呀，猛汉，我来讨教啊。哎，小子，你怎么跟臭豆腐一味啊？你叫什么东西？不姓欧阳，我叫欧阳志正，人称圣昆仑。哈哈，轮小子，你也是臭豆腐味的劲道吧。他怀中抱着降魔杵，虎视眈眈瞧着欧阳志正。欧阳志正一伸手，掏出了13节亮子亮金鞭，哗啦一抖，乌鸦，牛小子你尽奏吧。嘿，小子，轮小子你先来，你尽奏。这傻小子可就急了，正一晃身形，2次抖鞭，哗啦啦啦啦，傻小子你尽奏来。傻小子可就急了，傻小子为了赢这馒头肉啊，戳的一下手中大杵金刚亮背，就奔着欧阳志正打来了。这孔秀可就一哆嗦，这臭豆腐烂肉不硬吃。欧阳志正往旁边一跨步，一闪身，哗楞楞一带着鞭，枯树盘根，啪，就奔了于恒这2条腿来了。傻小子可就怕这手啊，他不会躲呀，哗楞一下，这鞭就把于恒的左腿腕给缠住了。欧阳志正用力这么一带，指望着把于恒带一跟头。猛英雄于恒于宝元往下一坐腰，气往下一沉，嘿，老小子，轮小子，你拽不动。欧阳志正使了浑身的力气，灌到胳膊上，灌到边上，2次使力，哎呀，你怕什么小子？不怕呀。欧阳志正使出了吃奶的劲头，往回一蹬这鞭，哎呀，小子你趴下吧。哎，不趴下。欧阳志正3次再用力，他用力的时候猛地飞身一纵，欧阳志正确实那把式要比于恒高，他往起纵身的同时一抬腿，趟的一下就踹到了傻小的于恒的腿根上。乌鸦，我看你趴下不趴下。哎，傻小子哎了一声，扑通一声仰面就倒在船板上了，一翻身起来了，我老败了，馒头肉归你。这傻小子还挺讲理，一转身扑通一声掉入水中，哗，回去了。 他回到大船之上，山庄所有的人可全都看见了，段家庄段三爷段洪亮的师弟神刀手黄志一点手把小船叫过来，飞身上小船，小船直奔大船，一长腰来到大船之上，冲着欧阳志正一抱拳。欧阳一时不才，黄志当面讨教：“哎呀，原来是三爷黄老意思啊，久仰久仰，老意思赏脸，我等奉陪一二。”黄志一压手中刀，欧阳一时请。公瑾不着成名了，欧阳志正单手一摇鞭，哗啷啷单捧朝阳，就奔着黄志的太阳穴打来了。黄志低头一上步，刀走底盘，奔欧阳志正的双腿。欧阳志正往起一纵身，同时手中鞭太公钓鱼式就砸断了黄志的顶梁。黄志手中刀缠头裹脑，屡被他腰，就看住了门户。欧阳志正单手摇鞭，风烛架势，两个人彼此道了一声请，各施所能，就打在一处了。黄志这口刀上下翻飞，人是闪展腾挪，招数十分的灵敏。欧阳志正这条鞭也了不得呀，运用自如，人是窜纵跳跃，如猿猴似狸猫，两个人根底都好，双方聚精会神就打在一处了。两边都有不少会武的呀，众目观瞧，就瞧欧阳志正跟神刀手黄志打了3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这时候黄志这口刀捧着就奔着欧阳志正胸前扎来了，同时呢，欧阳志正手中这鞭玉带拦腰就奔了黄志来了。鞭梢长，鞭梢先到的，黄氏赶紧来一个张飞大片马，刀一万头，欧阳志正抱着鞭啪一滚身，往右边一上步一滚，反鞭一扫腾，唰，快呀！黄志可就躲不开了，右脚就被欧阳志正的鞭梢给缠住了。欧阳志正右手这么一蹬，黄志站不稳了，扑通一声摔倒了。一个鲤鱼大仙起来了，站起身形，刀环刀鞘一抱拳：“高明高明！”黄某甘拜下风。哎呀，成浪成浪！黄志纵身行下了小船，回归山庄的大船，船头上又一个人生气了，同林的大师兄闭目求人塞北侠明臣明兆远。那明臣可是个大侠客呀，明臣上了小船，直接奔大船，纵身来到船上。欧阳一时，你武术高强，某家讨教。哎呦，原来是紫霞庄的双侠明臣明大侠呀，有名的闭目求人塞北侠。哼，想我欧阳自正也不是梧桐树啊，反而招来凤凰，请吧。看欧阳义士你招数惊奇，我就斗胆讨教，班门弄斧了，见笑见笑。他笑着一伸手就把这杆棒拿出来了，这杆棒是软中硬，硬中软的兵刃，可不好使。扑噜噜，杆棒在他手中一抖，就好像一条活龙。欧阳志正也不客气，哗啷啷一抖鞭，就奔着明臣明兆远的胸前打来了。那明臣多大的份儿啊，寸步往回一甩身，这杆棒唰就奔了欧阳志正的腿了。欧阳志正赶紧迈步过来，明臣左手一臂这杆棒，啪，杆棒往回一抽，金凤寻窝。哎呀，欧阳志正一吸气蹦回来了，好厉害的杆棒啊！ 明臣拿着杆棒，国手一打，砰的一下就打在欧阳智正的后腰上。欧阳智正借着杆棒的劲儿往前一纵身，那还趴下了呢，赶紧起来了。文牙，明大侠，高明高明，我是不敌的，再见。上小船他走了。就在这时候，江中有人高声念佛号，无量佛贫道献丑，飞身行上大船，来一老道，穿着蓝道袍，配着宝剑，青中衣，后着云鞋，白沙沙一张脸，头上挽着牛心发卷，这眼睛黑眼珠特别小，白眼珠特别多，而且还是斜视，三绺墨染黑胡须，一看这人心术就不正。这个老道士昆仑与世求成，坏啊，想当初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带着剑山蓬莱岛的人到北京蟠桃宫赴这三月三亮标会，目的呢要夺这十三省的总镖局，好帮着英王整个控制天下武林的权力。本来呢云台剑客没让他兄弟燕雷下山，就是这裘成撺掇燕雷让燕雷下山了，结果燕雷到北京跟佟林结上仇了，在梅花圈上让佟林给打了。就这坏老道，这裘成飞身行上了大船了，不良佛明谈夜是这裘成领教，回首一拉剑，明臣明道远一笑，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裘道爷呀，请进刀吧。手中杆棒一摆，撕裘兰翻闭目，他瞧着这裘成，裘成心说这两只眼睛可真吓人呐，左手掐剑诀，右手宝剑顺风扫落叶，唰就奔了明大爷的脖子了。明臣往回一拽，这杆棒一吞头，拦腰啪，杆棒一打，裘成赶紧张飞片马一躲，明臣一反这杆棒啪一扫膛，裘成这脚可刚落地，唰，这杆棒又到了，躲不开了，这杆棒就把他腿给缠住了。裘成一着急，一点着船板想往后纵，但明臣能饶他吗？往下一坐腕子，日啪，就把这裘成拽出多老远，就啪就甩出去了。这裘成乱大了，要怎么人呢？就看甩到哪儿了。这大船呢是四个大犄角，每个犄角呢都有一条大铁锚，这铁锚锁呢就围在一根将军柱上，现在船不动，所以铁锚呢在江中呢。这铁链子下去了，这将军柱呢是个大头型的木桩，这裘成的脑袋啪的一下正好撞到这木桩上，就听啪嚓一声，啊，都没嚷出来，脑浆崩裂。谭天唐桂林一瞧啊，了不得，裘成死于非命啊，赶紧派兵丁收尸体，打扫血迹。这时候剑山蓬莱岛塞南极诸葛宏图一抱拳，谭大帅，某讨令冤枉，老将军你看见没有？我看见了，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不劳帅爷嘱咐。诸葛宏图纵身行上了小船，来到大船旁边，一长腰登上大船，明老英雄，诸葛剑有礼了。哎呦，原来是诸葛老英雄，难道说你也要登船交战吗？在下愿讨教讨教。诸葛剑一伸手拉出了三十六节蛇骨鞭，这鞭就好像一条银龙相仿。明臣明道远赶紧上步，龙杆棒就打。这诸葛剑久经大敌呀、啊，他一看这杆棒都快挨上自己了，吞头一躲，这蛇骨便麻姑前手唰的一下就过去了。明臣赶紧往旁边一上步，手中杆棒唰往下打一个扫膛，诸葛剑一刀腰就出去了。 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了40多个回合。这战船上懂把式的人全都瞧得出来呀，他们两个人动起手来，这名臣明兆元把式可就稍见下风了。太原府的老侠银面仙缘铁臂昆仑石金生冲着三军统帅盛陶然一抱拳：“盛大帝啊，我看赵远力气不如先前了，恐怕有失，我去替他吧。”老哥哥你可受累了。哎，石老侠飞身上小船，小船唰的一下如同箭头到了大船血溅，老侠一拔腰上来了：“明贤弟，连战受将，身体劳累，下去休息吧。”明成赶紧一纵身跳出圈外，围了杆棒，回身就对诸葛健说：“诸葛老义士，现有太原府石老侠会你，好，您请。”明成冲着石老侠一抱拳：“师兄有劳了，贤弟呀，下去休息吧。”明臣这时候下小船，石老侠冲着诸葛宏图一抱拳：“老义士，您在武林中德才兼备，为后人所敬仰，为什么你投靠剑山福报他们君臣呢？老义士，听我良言相劝，应该往后退退了。”诸葛宏图瞧了石老侠也没说话。好，接招吧。诸葛宏图一抖鞭，石老侠怀中抱月反劈一刀，诸葛宏图赶紧往旁边闪。这时候老侠宝刀拐里踢球，诸葛见一瞧刀到了，赶紧随身纵出去。石老侠这口大刀展开了，脚踩八门，按照前坎艮震巽离坤兑128趟八卦万圣金刀，了得吧，天下闻名啊。诸葛健呢，只能是躲闪，确实打不过石老侠呀。突然间从西北方向顺流而下，唰，来了一只快船，大家不由得顺声音观瞧，船上这篷扯满了，船头上一杆大旗，蓝缎的旗面白字五个大字是万龙长风岛，这旗面扑噜噜是行书九卷，在船头上站着三个人，两个使剑的，一个使刀的。剑山蓬莱岛的元帅谭天一看，好，来得太好了，来的是万龙藏风岛的三位军士，头一个金氏诸葛孔亮，第二一个小陈平宋金莲，第三个是九头鸟岳金良。这船是飞快唰就到了剑山的船只当中，船就靠近这闹龙舟了。三位军师上了闹龙舟，给英王富藏富宝臣见礼，然后跟军师大帅彼此施礼。孔亮抱拳拱手跟英王说：“千岁啊，我们三个人奉侯爷之命前来助战，我家头副元帅说了，贵金臣如果战不得力，万不得已可到陕西藏风岛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见。”书中暗表，这孔亮呢是万龙藏风岛的大军师，仨军师他是头一位，他说了，我们奉侯爷之命前来助战，我家陶副元帅说了，你们君臣万不得已打败了，可以到陕西藏风岛，咱们两家兵合一处。他说这侯爷是谁呢？侯爷是康熙皇上14皇子陕西巡抚西安侯允提。这个允提心怀异志啊，到 到了陕西，他就看中了长安西北白沙江内的万隆藏风岛，在藏风岛招兵买马，给自己留下了藏身之地。这三个人是万隆藏风岛的军师，万隆藏风岛正元帅是轩辕志，副元帅是盖天第一手桃园陶洞天。所以孔亮说了，奉侯爷之命来的。陶副元帅说了，您打不了可以上我们那儿去。英王富昌傅宝琛点了点头，好啊。这时候二军是宋金莲一抱拳就跟谭天说，大帅呀，船上动手是谁呀？军师，这使招的老者是太原府银面仙缘铁臂昆仑石金生，使鞭的是本山的将领塞南极诸葛宏图。哦，元帅呀，我看诸葛将军已成败相了，宋某不才，愿见其功。宋军师，你可多加小心。宋金莲迈步来到船头，一点手，小船过来了，也是上小船奔大船。到了大船之上，诸葛将军不可恋战，待某前来。诸葛见赶紧虚晃一边，纵身行跳出圈外，一看宋金莲来了，跳下小船他走了。老侠石金生左手一背刀，朋友通明报信，在下万隆藏风岛军师小陈平宋金莲是也。好啊，石金生心说万隆藏风岛的人来了，是越打越热闹啊。老侠可微微一笑，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军师，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是远在三生啊，请。说到这，石老侠刀交右手，夜战八方藏刀是左手推阴然，是昂然而立。这宋金莲一瞧这石金生老马私疯啊，虽然如此，宋金莲认为自己年轻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心说我今天动手我宰了你，回头就拉出宝剑来了。其实呢，他知道石金生，也知道石金生威震天下呀，可是宋金莲心说你多大岁数了，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今天我出刀见山，我得立功，我得露脸。他左手剑是白蛇吐信，一点老侠石金生的面门，这剑往下一颤，就奔石金生的梗嗓咽喉啊。老侠可看出来了，孟德献刀往上一磕，宋金莲往回一抽剑，老侠可这口刀红云捧日，坐腰一个扫腾，唰的一下奔宋金良的下落。宋金莲点船板起了一躲刀，老侠客猛的一下反被倒劈丝，反手这刀就奔了宋金莲的脑袋了。宋金莲吞头稍微慢了一点儿，老侠客手里留着情呢，要不留情宋金莲就完了。这刀轻轻往上一飘，就在宋金莲的脑袋上削一块去，不大，就烧的这么大，也不厚，挺薄的，那也受不了。削起一块头皮去，连头发一块都下去了，鲜血就流出来了呀。宋金莲赶紧拿左手捂着伤口，纵身下小船回归大船了，把这军师诸葛孔亮气坏了，要大战石金生，下回再说。 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层层，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层层，